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咁啊呢节翻嚟，我哋继续要踢爆呢个礼仪廉点样卖港啊？系啊，即系为咗政治正确啊，又或者系即系口讲爱国啊，身体最诚实。呢、這个陈恒斌就即系如果系咁爱国，或者好似咁讲，点解佢又要鼓励啲大陆人嚟到香港帮衬香港嘅私家诊所系去打疫苗，而呢啲嘅疫苗系美国制又唔系大陆制嘅咧？如果你咁爱国嘅话吓，乜、啊、你唔系应该鼓励大陆人喺翻大陆嗰度系啦，打翻国产疫苗咩？咁梗係啦，佢係知道國產疫苗有呢個嘅黑心疫苗啊嘛，有呢個有毒嘅疫苗啊嘛，係令到小朋友係即係身體受損噶嘛嚇。咁點解身體最誠實咧？係就係有原因嘅。咁啊，但係民建聯咧就經常都係即係不斷係去賣港啦。咁啊最近最新嘅另外一個咧就係亦都係即係呼之欲出嘅，因為咧。林鄭月娥特首就已經係就佢今年十月嘅施政報告正式進行咗呢個諮詢啦。咁立法會議員啊，唔同嘅黨派啊，民主派好，建制派好都係陸陸續續咧係被約見啊，咁啊提交佢哋嘅意見書啊、建議啊咁樣嘅，喺暑假做呢啲工作係去進行當中。咁啊喺前日咧，民建聯就見呢個林鄭嗰陣時咧，就提交咗話所謂嘅超過100個嘅建議，咁但係其中一个佢哋口中讲嘅亮点，又或者系我哋觉得比较吸睛啲啊，又或者系媒体都系关注到嘅咧，就话咧，民建联咧就即系以提案嘅形式提交，就建议咧喺粤港边界嘅区域叫以香港氛围去建设香港村。咁而呢个香港村嘅配套咧系有商场、图书馆、醫院、巴士站等等嘅，就用嚟咧係舒緩香港居民嘅住屋壓力或者住房壓力咁樣係，咁啊，因為咧。咁又會好啲嘅。香港嘅樓價咧，其實就而家已經係南沙、中山、惠州嗰啲嘅六至嘅八倍啦。咁樣係，咁即係換句話講，就又係好似過去咁啦。建制派嗰啲權貴啊，我哋嘅特區政府啊，口口聲聲就話即係叫香港人嚇、年輕人就要北上係去發展啊。長者亦都係要去翻大陸嗰度北上係去養老啊，一模一樣，如出一轍。 但係我會咁睇啦，即係如果你係以一個香港為本位嘅政黨、即使你講愛國唔緊要，但你以服務香港人為本位嘅政黨嘅話，咁各位年青嘅朋友或者各位長者，大家要睇清楚啦。即係原來一個政黨又叫你啊，你香港年青人買唔起樓，唔係諗下點樣去處理個樓價問題，唔係住點樣去處理，譬如話收翻啲棕地啊，發展高爾夫球場呢啲咁嘅去開拓土地嘅問題，而係走去叫你翻大陸度居住，叫你翻大陸養老。咁但係究竟當中嘅配套點解嗱？其實講翻大陸養老，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呢、這個福利署發出嚟嘅一個計劃咧，其實或者甚至一啲長者宿位咧，都喺大陸嗰度買咗一啲宿位咧。咁其實一直都唔係咁多人去即係使用，或者嗰個量都仍然係仲有一啲嘅 quota 喺度。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唔信得過喺國內裏邊嘅一啲嘅一啲嘅配套啊嘛，譬如話醫療上邊， 醫療啊，係啊， 究竟長者如果喺大陸有咩比較嚴重啲嘅病痛嘅時候，可唔點樣去能夠將佢安全地揾翻嚟香港去就醫咧？咁或者其實當中嘅一啲照顧啊等等嘅嘢，其實所謂係香港標準，又係咪能夠 keep 得到咧？其實我哋相信如果一個政府一個佢執政黨啦，係嘛？佢直情可以影響到大陸應該係港府嘅政策嘅時候，佢係咪應該要諗清楚？譬如話呢啲嘅房屋問題，係咪應該做得好啲要處理，而唔係話我擁走咗啲人咧咁？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話，究竟你擁香港人翻大陸去居住嘅時候，當中有冇利益輸送喺度？大陸而家好多嘅樓房咧，其實咧就 泡沫嚟嘅。而家佢頭先講話咩六至八倍，其實而家大陸咧壓抑緊樓房，樓房咧其實係即係其實已經有泡沫嘅情況出現， 嚴重添啊。 係啦，咁又好啦，你揾香港人去，即係如果真係做得到啊，即係做呢樣呢個香港村，你咪即係揾啲香港人去接火棒，揾香港人有一啲有稍為有錢嘅，哦，咁你去大灣區嗰度住下啦，咁啊接呢啲貴樓啦，咁啊或者吸引你大陸，即係吸引啲老人家翻大陸啊，咁你去使下啲錢啦，買下樓去安老啦，咁去接呢啲貨。其實呢啲咁嘅背後，你話陰謀論又好，你話當中有冇一啲利益存在喺度咧？我就認為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事實上冇，即係我就真係未聽過一個國家嘅，即係或者國家或者地區嘅議員啊嘅政黨啊，就叫你唔好喺度住啊，你去另一個地方度住咧。往往都係講緊去點樣去維係本區或者嗰個地方裏邊嘅人嘅生活，去改善佢嘅生活，而唔係話誒而家生活唔係好掂喎，咁你去第二度啦咁。咁呢個係真係實在匪夷所思。 十九大之前開始講嘅大灣區，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大陸政府咧都未有一個好實質嘅發展同埋政策嘅內涵嘅，仲係有待地係去公布嘅。咁但係你見到香港嗰班權貴，包括埋特區政府咧，都已經係即係吹到上天嘅啦。上一屆的梁振英就不停在講一帶一路，現在的林鄭月娥就全面配合，所以當禮儀廉都出聲一起一唱一和這樣，這個絕不為奇。但是問題是不是指到咳，是不是真的說即是舒緩得到說什麼香港的土地房屋供應不足啊，又人口老化，年輕人上流機會少啊，這樣這幾個大難題是不是就是發展大灣區就可以搞得掂呢？咁樣好似早前有啲團體笑呢個政府，好似話咩都係填海啦、填海啦、填海啦、填海啦。而家就唔係嘅，民建聯就話俾你聽，翻大灣區、翻大灣區、翻大灣區咁樣，就覺得好似係解決曬所有咩問題，好明顯唔係啦。就算唔係民建聯提呢個嘅香港村，之前即係、就是、我哋喺呢個節目同阿劉世良啊，又或者係其他好多社會人士討論到大灣區嘅發展，我哋都有話。只要你不能夠解決兩個制度之間的差異的話，你兩個即使你說是有一個跨境的基建而建構的所謂的一小時生活圈，我們不要跟你說是很昂貴的交通費用了，已經是，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一個真正的融合呢？是不是融合裡面是不是會出現了因為制度落差你都不知道怎麼處理，例如剛才任啟邦說你就是醫療啊，你都不令到你放心啦，令到你很擔心啦。 你要抬錢去醫院，你才可能有得醫到。 點解政府特區政府推出嘅廣東計劃，其實反應成效是不彰噶，即係或者係即係鼓勵香港人， 唔係特別多人參與。 係啦，唔多人參與就係遠啊嘛，嚇、啊！即係一小時生活圈係唔係啊？係咪真係做得到啊？你喺大陸嗰度養老，你其實係大幅減少咗你嘅家人、你嘅仔女係去探望嘅機會噶嘛？分隔兩地係分別唔大嘅喎，咁樣係。仲有啊，你而家係講緊李慧瓊、民建聯、禮義廉係講緊香港嘅公帑係喺境外係去即係去規劃一啲嘅土地房屋啊，而當香港而家自己嚇、啊，即係任啟邦講嘅就係話我哋有四種地。中土啦、丁地啦、這個軍事用地啦、會所地都未有好好嘅利用嗰陣時候，你就冒冒然要將香港嘅公帑喺境外係去建構，即係呢個嘅香港村嚇，其實去到底出嚟嘅客觀效果咪就係換血咯，甚至乎主觀上面就係換血咯，就係話將大陸嘅高端人口就嚟香港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 低端嘅咧。你 香港低端就去移出啦， 你嘅年輕人啊，找冇上流機會啊，人口又老化老咗啦，安老啦，不如你就翻去大灣區啦，你北上啦，離開香港啦。 其實問 翻 一個問題就究竟點解大陸嗰啲人要嚟香港啫嘛？ 係 你大陸人嚟香港個原因就係因為希望喺香港呼吸一點都冇個民主啊自由，係起碼有少自由啦，自由嘅空氣嚇。你起碼起碼喺做工啊，起碼你行動上面都有個自由。點解佢哋嚟香港？即係當然，即係經濟嘅機會係經濟嘅誘因，當然有部分啦。更加即係我講緊係譬如話一啲正常啲嘅嚟香港嗰啲人，其實就係希望即係喺呢個香港嘅自由地方裏面有所發展啊嘛。但係如果你話喂我哋，即係佢咁樣搞，擁咗啲人去即係大陸啊、大灣區嘅時候、香港村嘅時候，咁嗰啲人唔能夠，其實老實講，你係模糊緊個邊界嘅喎。個邊界究竟我哋喺嗰個香港村，唔通又搞 特區之中的、啊、境外，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即特區以外的一個即領地樣、嗯、我覺得這些是搞搞下就會變成就究竟那你是不是真的融入了廣東省裏面的其中一個縣呢這樣、嗯、其實這個我覺得這個獨特性呢是不應該是被抹走的，因為這個獨特性呢是應該要繼續維持住這個，即使是一國兩制都講明是一國兩制的話呢、嗯、那你麻煩這條邊界呢就清清楚楚畫出來，我們的規我們的邊界，我們的、即是叫做、海、叫什麼海事的管轄範圍，其實很清楚在香港，在甚至在世界各地的那個圖裏面，我們有很清楚的標示。如果你說、哎、畫了一忽在大陸，那那個管理啊、那個執法啊這些問題、嗯、其實都是，即如果我想你純粹拋個概念出來，你可以慢慢談一下先。但如果你說、哎、研究去到一個地步，要用香港的資源去開發大陸的地方、 嗯、 而當中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利益衝突、利益輸送之外，更續亦都另一步就係嗰個邊界模糊化咧，呢個亦都係唔能夠 同埋完全冇得規管。嗱、嗯，香港而家沙中線已經出現咗大陸化嘅豆腐渣工程啦。你將香港嘅公帑拎到去境外，係去發展呢個嘅香港村啊，即香港嘅特區政府嘅部門、行政部門如何地去監管嗰個建造嘅過程啊、質素啊、日後嘅管理啊，係邊啲人負責做管理啊？一定係出現咗好多問題嘅喎、啊，嚇、啊！即個制度而家。除非你話講到要吹同變咗一國一制啫，但係嗰個一國一制，如果係變緊大陸嘅制度，唔係香港嘅制度，咁你又問下大陸人係咪真係願意呢、啊、好似而家嘅疫苗嘅問題就係知道，就係因為兩個嘅制度唔同啊嘛，而令到大陸人而家係深受其害，就係話大陸嘅低質素嘅產品、有毒嘅產品、黑心嘅產品，而佢嚟到香港，因為行一國兩制。在醫療產業又或者其他的食品啊、消費物品是質素上面較有保障的嘛，這個就是制度落差或者制度上面不同意實際對我們生活帶來的影響嘛，是 還有、啊、 你解決不到的話，那你怎樣鼓勵人們回去上面生活呢？ 還有題外話一句，剛才你說一國兩制的重要不單止是香港本身，更加重要就是你現在特朗普在打這個貿易戰又再加碼嘛，是不是？如果香港不是一個獨特性的話，那你大陸就更加大鑊。你在香港其實現在是即回去呢五十年代韓戰中國大陸遭到禁運嗰個年代嘅時候，喂，香港其實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窗口，係一個獨特性，即係亦都某程度上就成為咗中國大陸去吸收外來物資嘅一個重要地方。現在你話啊一國一制啊，你咁擦鞋啊嘛，特朗普一話喐埋你香港咧，咁就等係一齊攬住一齊死啊！我真係覺得就即係有時你話擦鞋咧。就要看清楚個環境，看清楚外圍的因素，看清楚整個即係而家政經的變化。即係話，你擦鞋擦到咁樣樣，特朗普又話：，咁、哎、啊，你即係同大陸咁密切咁樣啊，類似一國一制咁嘅關係，不如我就你嗰啲咁嘅加徵咁嘅關稅嘅話，咁你都受埋影響啦。嗱，你班外國商人，你班擦鞋友。你夠夠唔夠膽咁講啊？嗱、嗯，好啦，我哋一國一制啦，咁一齊攬住一齊死嚇， 係 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咧，做你就真係醒目啲啦，唔該嚇。都阿林鄭仲話咩？拎啲錢翻大陸，幫大陸去買啲高科技嘅嘢啊，做啲咩融資平台？你真係小心啲啊，大佬，唔好累埋香港呢個金融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產業，因為。你知道特朗普癲癲地一喐埋，咁佢一話你有關係，一喐埋你咧，咁啊真係成條線都玩完， 即係船都沉埋，互相影響， 所以有時 火燒連環 船，即 係 有時你 砸沉船啊！ 講你可以即係，唉，真係你慢慢講，但係你而家咁嘅外圍因素咁樣打緊仗嘅時候，你仲喺度講埋啲咁嘅嘢咧，連習近平啊，近月咧。都已經收了中國製造2025，都收了一些 絕口不提了，已經 都收了一些咩強國啊乜嗰啲字眼， 中國夢、 啊、中國夢啊嗰啲都收，都叫收收地啊， 五兩劍啦， 係啦，咁我大佬你而家仲喺度阿支阿捉，喂，咁如果你 玩嘢，即係唔係玩嘢啊？即係你咁講，咁你夠膽？你嗰啲咁嘅商人係嘛？民建聯都好多，即係所謂愛國商人嘅，你夠膽企出嚟啊？你有幾多生意喺大陸啊？你受呢個影響係幾多啊？呢個咧其實咧真係企翻喺香港本位，香港嘅獨特性對你班咁嘅即係擦鞋商人咧，其實都係有個好處喺度嘅，即係唔好亂咁嚟。 嗱，任啟邦頭先啊講完民建聯就賣港啊，咁啊其實唔止啊，陸續有嚟好多建制，新民黨都有，新民黨咧又係提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就係頭先你講到啦，即係當中港兩地一國兩制，而家有好多人，包括北京政府自己本身、特區政府自己本身，常不斷地係強調一國兩制，就矮咪強調一國就矮化兩制咁樣，或者甚至乎親手係破壞兩制，就好似早前我哋講話喺高鐵嘅西九總站嗰度去實踐大陸嘅司法管轄區咁樣嚇。咁啊，民建聯就提完話要喺大陸嗰度起呢個嘅香港村，新民黨就在民建聯見完特首之後的另外一天，又是去談這個施政報告的時候，又提第二條橋，而那條橋一樣是會有機會是模糊化了香港的邊境，而令到呢又是這個一國兩制是更加進一步，是可能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亂不堪的情況，是界定得不清楚的情況之下就有問題。那他建議什麼呢？就說葉劉淑儀的新民黨就建議特區政府就學澳門，就跟北京政府申請，就在大嶼山以西在大陸的水域那裡就填海造地了，因為這樣就做這個的成本很低，時間又快，還有不需要受香港的程序是去約束，這樣是即係唔使做公眾諮詢啦，係咪唔需要代表更加容易地係過到立法會咧？民意嘅制約咧，要討論環保團體啊，居民認唔認為嗰個係一個適合嘅地方啊？會唔會太偏遠啊？填咗海都得物無所用啊？咁樣係咪講緊呢啲咧？梗係唔單止咁簡單啦，就咁所以有啲民主派議員就話：咦？咁樣做喺大陸嗰度係去填海造地，咁會唔會日後就大陸政府有借有還呢？你今日向我大陸嗰度攞地，即係攞個海嚟去做地，咁聽日係咪到翻你香港係要釋放翻一啲嘅土地俾我哋大陸使用啊？喂，咁如果係咁，咁一國兩制就更加進一步，我哋連個地域嗰個界線都會更加模糊噶啦，又或者係會出現日後唔少嘅可能出現嘅法律上面嘅爭拗噶喎， 根本呢個問題就真係唔需要討論。個唔需要討論嘅原因就係而家事實上香港係咪冇地呢？香港不是沒有地嘛，即是剛才即是 Gary 歸納了那四個即四個範疇的土地呢都依然是可以去規劃可以去使用，就算要填海即是講緊在香港境內都仲係有啲嘅規劃約制，即係你諗下而家講緊嗰個叫做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或者嗰個咁嘅隧道嗰個位置嗰啲大石等漂移嘅情況都已經係出，即係喺香港路政署所謂有啲有監管有約制嘅地方，都搞到即係咁嘅樣出咗事，何況喺一啲大陸嘅地方，但又向用香港嘅錢，香港嘅公帑冇一個好好嘅監察，咁點算咧？咁當然政治問題更加大鑊啦，即係話喂，究竟嗰個所謂有借有還會唔會出現呢？如果會出現嘅時候，點樣借點樣還咧？呢啲唔係純粹隨口噏，而係令到喺日後嗰個政治嘅層面咧，香港更加難 say no， 因為喂，咁你地你又攞咗啦，即係生米煮成咗熟飯啊，咁佢問你攞翻兩碗，咁你俾唔俾咧？咁同埋我諗亦都咁講喺中。在香港水域以外的地方的填海真的填來做什麼呢？其實那些地方是遠到無論的， 你不是 只 是填了海有個地， 你 要 有 個 接駁交通或者 填海本身很貴，第二個使用期很長，你是說20年之後，即是由你構思設計規劃進行工程，真係填完之後要沉降完成之後，跟住要再加啲即係基礎設施平整、喉管所有嘢之後成為熟地係可以使用，係講緊整整二十年，同埋好昂貴。仲有啊，你起大量嘅交通基建，有道路啊、咁渠務啊，嗰啲係要去到嗰個地方噶嘛。 呢個情況咧，亦都 係你而家講喺邊境喎、啊。 呢、這個亦都係幫他人 大佬 幫他人作嫁衣裳嘅，點解咧？佢出咗一忽地，或者一個海，佢好老實講唔值錢添。佢出咗一忽地一個海俾你，但係佢其他接駁住嗰啲陸地就變成咗一個 它可以很大發展空間 的地，原本是沒有不值錢的地，突然間暴漲了不知多少倍，而是它一毫子都不用出。這個呢就即亦都是另類官商勾結，不過就可能官商勾結是跨境的樣子，因為這些其實現在香港都有出現，就在農地裏面你阿四阿阿乜叔就話捐一忽仔出嚟， 捐一忽仔 起嗰啲嗰啲咩青年房屋咁樣，咁但係你唔該鋪路入去啦，鋪水電煤入去啦，水電煤平整土地同埋嗰啲嘅基建工程係其實係好昂貴嘅， 嗰個佔高咗整周遭地方嗰啲嘅地價。 你開咗入去之後，咁六嗰啲發展商就多一多謝都冇句咧，就喺佢去發展啦。嗱呢個咧。會不會在所謂個新民黨的填海之後出現的事呢、這個絕對會，因為橋、路、平整、填海全部都是香港給，但搭到埋去之後，它那些連接著它大陸的土地那些就升價千萬倍了、即真的原本無人的荒島或者很沒有價值的地方、突然間變成一個跟香港接駁的地方，肯定成為一個即叫旅遊又好、商貿又好的一個熱點。 還有我是 很擔心現在、新民黨那個是講緊話多少是700至1000公頃，大佬很龐大，現在講緊大嶼山中部水域人工島都講緊係幾百公頃，等於又係好多個嘅圍院，但係個價錢先緊要啊嘛，係講緊4900多億啊！政府而家推算4900多億等於幾多咧？等於今時今日2018年特區政府嘅財政儲備11000億嘅差唔多接近一半啊！因為填海填個人工島係會用咗我哋嘅儲備嘅一半啊！ 預算啫喎，都未埋單 啊！政府過去咁多年嘅工程，即係1997年到而家，每一項嘅大型工程都係延誤超支嘅喎，嚇！即係我哋係咪咁樣去做呢？而反而唔係喺個優次緩急地，就係要使用中土啊、軍事用地啊、會所地啊，同埋呢個嘅呢個丁地啊咁樣，仲未計呢個市區重建喎，係。其實而家真係個土地資源係點樣係有效地係去運用，我覺得係重要過，即係或者係即係公平地係去分配係重要過係咪有地啊冇地啊？ 喂，同埋我諗都係我哋翻返我哋成日所講嘅，就係話嗰個人口究竟我哋要發展成為乜嘢嘅城市？林鄭或者有些大陸的、即 叫建制派的議員成日都講，我哋發展成為千萬人口的城市。為發展成為千萬人口城市而去做這些這樣的決定是很愚蠢的，因為為什麼呢？你的城市的規模呢其實不是一定要大是好的嘛，是個裡面的人的內涵、裡面的基建硬件設施是好，人的質素是高，那你才會發展成為一些更好的一個產業嘛、你說喂，如果你現在輸入來的人口其實是沒有管的、即是我即身邊周遭都會發現到，譬如一些、年紀真係可以講年紀老邁啊、老弱殘兵都可以嚟到香港，透過單程證，佢哋轉頭又申請翻公屋，又去攞綜援咁樣。都當然呢個我唔係講全部，但肯定係有唔少嘅人係咁樣。呢、這個亦都係加重咗香港嘅房屋壓力。如果你係話政府有心去發展，冇問題。但同時間，我哋亦都主張，亦都要求政府要處理一個人口政策。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你填多多地都唔夠用。與此同時咧，亦都係咁講，你填完地之後，你嗰、那個即係所謂分配嘅方式係點咧？都係繼續起50000蚊、60000蚊一尺嘅豪宅啊，定係俾即係普羅大眾市民居住咧？嚇！咁你要同再講一個就係、是，喂你起得幾多呢？如果你無限制咁樣入嚟，如果你話啊唔係喎，我就實施呢個移民計分制，我就實施呢一個咧係即係一個，我唔係話唔俾內地人嚟香港，唔係唔俾大陸人嚟香港，有個計分制，你真係專才嘅，你真係香港所需要嘅人才嘅，或者真正家庭團聚，我咁我哋都唔係話，即係我相信我起碼我嘅立場咧就係唔係完全抗拒即係移民。移民的制度呢同時間不應該只是傾向某一個地方，不應該某一個國家，全球吸納，我們覺得才是可以吸納到真正的人才， 符合香港嗰個經濟發展或者未來發展的需要嘛。 因為事實上你看翻又是用新加坡去比較，新加坡吸納很多印度的，好多馬來西亞的，他們都是一些相對一些高 即係所謂高端嘅人口，一啲真係一啲科技嘅人才。 你睇佢哋嗰個教育水平先，佢哋八成嘅人係大學畢業，香港嘅新增嘅移民嘅人口咧係講緊一兩成都冇。 佢哋吸入好多，即係我有朋友喺嗰邊即係住咧，即係佢嗰邊即係生活咧。佢話其實外來移民咧，其實好多就係馬來西亞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印度咧就係一啲叫做亦都係喺外邊回流翻嚟，即係翻去印度做幾年嘢之後，就去咗新加坡嗰度做即係 IT 啊嗰啲產業。所以其實你話講移民政策唔緊要，你要攤出嚟講，就唔好話懶係一邊去發展，但又一邊又唔去處理嗰個人口膨脹嘅問題。 好多迷思，我覺得特區政府係講咗好多好多即係不盡不實嘅論述嚇，哇！人口老化就要代表不斷要新增人口，咁啊香港又明明即係地少人多，就要不斷咧係要即係去覓地，又要建屋。如果冇嘅話咧，就唯有填海。 做工廠 為咗發展而發展，反而唔係以提升我哋嘅生活水平作為一個即係優先嘅考慮。嗱，過去十幾年我哋已經用咗天文數字嘅錢係去做基建㗎啦。或者係即係籌建呢個覓地係去建屋解決所謂嘅房屋問題，但係我夠膽講，1997年到而家，我哋嘅生活水平係比以前係下降咗。我哋已經投放咗好多嘅錢落嚟，呢個即係證明咗政府嘅論述佢想做嘅咧，反而即係實際發生唔到啊，冇出現過呢咁嘅情況。所以未來點解我哋會認為政府唔用佢而家嗰個發展嘅模式係有問題咧？就係咁嘅原因咯。好嘛，咁啊呢一集哇講咗好多啊，同阿邦講咗好闊嘅議題。我本來諗住係鬧民建聯，點知鬧即係將我哋一啲對土地規劃啊、房屋啊、人口政策睇法咧，係同大家分享。咁啊，未來日子咧，咁啊都仲有機會請阿任啟邦上嚟同我哋一齊傾偈嘅。咁啊，下個禮拜我估應該劉世良翻到嚟㗎啦， 暑假外遊係正常 嘅，係嘛 ？OK， 好 ，OK， 好， 咁啊呢一集就係啦，拜拜， 拜拜，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噶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